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渲染流水线 CSS 是如何影响首次下载时的白屏时间。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详细的介绍了 Doom 的生成过程，并结合具体的例子分析了 JavaScript 是如何走筛 Doom 生成的。那么本文我们就继续深入聊聊渲染流水线中的 CSS， 因为 CSS 是页面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它决定了页面最终显示出来的效果，并影响着用户对整个网站的第一体验。所以搞清楚浏览器中的 CSS 是怎么工作的很有必要，只有理解了 CSS 是如何工作的，你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何去优化页面。那么本文我们先站在渲染流水线的视角来介绍 CSS 是如何工作的，然后通过 CSS 的工作流程来分析性能瓶颈，最后再来讨论如何减少首次下载时的白屏时间。我们先结合文中接下来的代码来看看最简单的渲染流程。这两段代码分别是由 CSS 文件和 HTML 文件构成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打开最大 HTML 文件时的渲染流水线，你可以先参考文中的渲染流水线示意图。下面我们就结合这张示意图来分析这个页面文件的渲染流水线。首先是发起主页面的请求，这个发起请求方可能是渲染进程，也有可能是浏览器进程。发起的请求被送到网络进程中去执行。网络进程接收到返回的 HTML 数据之后，将其发送给渲染进程。渲染进程会解析 HTML 数据并构建 Doom。这里你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请求的 HTML 数据和构建 Doom 中间有一段空闲的时间，这个空闲的时间很有可能成为页面渲染的瓶颈。上篇文章中啊，我们提到过，当渲染进程接收到 HTML 文件之间流的时候，会先开启一个预解析线程。如果遇到 JavaScript 文件或者 CSS 文件，那么预解析线程会提前下载这些数据。对于上面的代码，预解析线程会解析出一个外部的 RAM.css 文件，并发起 RAM.css 的下载。这里也有一个空闲的时间，你需要注意一下，这就是 Doom 构建结束之后 RAM.css 文件还没有下载完成的这段时间内，渲染进程是无事可做的，因为下一步是合成布局树，而合成布局树需要 CSSOM 和 Doom， 所以这里需要等待 CSS 加载结束并解析成 CSSOM。那渲染流水线为什么需要 CSSOM 呢？和 HTML 一样，渲染流水线也是无法直接理解 CSS 文件结构的，所以需要将其解析成渲染引擎能够理解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 CSSOM。和 Doom 一样，CSSOM 也具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提供给 JavaScript 操纵样式表的能力；第二个是为布局树合成提供基础的样式信息。这个 CSSOM 体现在 Doom 中，就是 document.style.suits。具体的结构你可以去查阅相关的文档，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你知道 CSSOM 的两个作用是怎样的就行了。有了 Doom 和 CSSOM，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合成布局树了。我们在前面的第五篇渲染流程上 HTML、CSS、JavaScript 文件是如何变成页面的，这篇文章中讲解过了布局树的构造过程，这里咱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等 Doom 和 CSSOM 构建好之后，渲染引擎会构建布局树。布局树的结构基本上是复制 Doom 树的结构。不同的地方在于 Doom 树中那些不需要显示的元素会被过滤掉，比如 display none 属性的元素、head 标签、scrap 标签等。复制好基本的布局树之后，渲染引擎会为对应的 Doom 元素选择对应的样式信息，这个过程就是样式计算。样式计算完成之后啊，渲染引擎还需要计算布局树中的每个元素对应的几何位置，这个过程就是计算布局。通过样式计算和计算布局，就完成了最终的布局树的构建。再之后啊，就该进行后续的绘制操作了。这就是渲染过程中涉及到 CSS 的一个主要的流程。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还是看文中接下来的 HTML 代码。这段代码是我在开头的代码的基础之上做了一点小的修改，在包对标签内部加了一个简单的 JavaScript。有了 JavaScript， 渲染流水线就有点不一样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渲染流水线图。那我们就结合这张图来分析一下含有外部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代码的页面渲染流水线。上篇文章中啊，我们提到过，在解析 Doom 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 JavaScript 脚本，那么需要先暂停 Doom 解析去执行 JavaScript， 因为 JavaScript 很有可能会修改当前状态下的 Doom。 不过在执行 JavaScript 脚本之前啊，如果页面中含有 CSS 文件的引用，或者通过 style 标签内置了 CSS 内容，那么渲染引擎还需要将这些内容转化为 CSS OM， 因为 JavaScript 有修改 CSS OM 的能力，所以在执行 JavaScript 之前还需要依赖 CSS OM。也就是说 ,CSS 在部分情况下会阻塞 DOM 的生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更加复杂一点的情况。如果在 body 中被包含的是 JavaScript 外部引用的文件会怎样的呢？具体的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从代码中可以看出来啊 ,HTML 文件包含的 CSS 的外部引用和 JavaScript 的外部文件。那它们的渲染流水线是怎样的呢？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在接收的 HTML 数据之后，预解析的过程中 ,HTML 预解析器识别出来了有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需要下载，然后就同时发起了这两个文件的下载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两个文件的下载过程是重叠的，所以下载的时间是按照最久的那个文件来计算的。后面的流水线就和前面的是一样的了，不管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谁先到达，都要先等待 CSS 文件的下载完成，并生成 CSS OM， 然后继续执行 JavaScript 脚本。最后再继续构建 DOM， 构建布局树，绘制页面。介绍完渲染流水线视角下的 CSS 后啊，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影响页面展示的因素以及优化策略。前面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文字来分析渲染流水线呢？主要是因为渲染流水线影响到了首次页面的展示速度，而首次页面的展示速度又直接影响到了用户体验。所以我们分析渲染流水线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一些影响到首屏展示的因素，然后再基于这些因素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从发起 UR 请求开始到首次显示页面内容，在视觉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等待请求发出去之后到提交数据阶段，这时页面展示出来的还是上一个页面的内容。关于提交数据，你可以参考前面的第四节导航流程，从输入 UR 到页面展示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这篇文章。第二个阶段，提交数据之后，渲染进程会创建一个空白的页面，我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解析白屏。并等待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的加载完成，生成 CSS OM 和 DOM， 然后合成布局树，最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准备首次渲染。第三个阶段，等首次渲染完成之后，就开始进入页面的生成阶段了，然后页面会一点点的被绘制出来。影响到第一个阶段的主要因素是网络或者服务器处理这块，前面的文章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我们就不再继续分析了。至于第三个阶段，我们会在后续的文章中继续分析，所以这里也不做介绍了。现在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下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问题是白屏时间，如果白屏时间过久就会影响到用户体验。为了缩短白屏时间，我们可以挨个分析这个阶段的主要的任务，包括解析 HTML， 下载 CSS， 下载 JavaScript， 生成 CSS OM， 执行 JavaScript， 生成布局树，绘制页面等一系列的操作。通常情况下，瓶颈主要体现在下载 CSS 文件、下载 JavaScript 文件和执行 JavaScript 代码。所以要想缩短白屏时间，我们可以有以下策略。通过内联 JavaScript、内联 CSS 来移除这两个文件类型的下载，这样获取到 HTML 文件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渲染流程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于内联，那么还可以尽量的减少文件的大小，比如通过 Webpacket 等工具移除一些不必要的注释，并压缩 JavaScript 文件。还可以将一些不需要在解析 HTML 阶段使用 JavaScript 的文件标记上 sync 或者 default。对于大的 CSS 文件，可以通过媒体查询属性将其拆分为多个不同的 CSS 文件，这样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才会加载特定的 CSS 文件。通过以上的策略，我们就能缩短白屏的展示时间。不过在实际的项目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策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去引用，所以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调整最佳的方案。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 CSS 在渲染流水线中的位置，以及 CSS 是如何影响到渲染流水线的。接下来我们通过渲染流水线分析了从发出请求到页面首次绘制的三个阶段，最后重点介绍了第二个白屏阶段以及优化该阶段的一些策略。通过今天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虽然 JavaScript 和 CSS 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过也对页面的渲染带来了很多限制，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资源的下载速度，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各种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当你横屏方向拿着一个手机时，打开一个页面，观察下面几种资源的下载方式，你认为哪种会阻塞页面的渲染，为什么？